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分析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15:25，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周四，我们的健康北京呢，要和大家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了。首先呢，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所长赵新生赵所长，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安全提示啊，做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提示。赵所长您好。 你好。哎，张燕你好。 哎，您好。今天给我们带来哪方面的健康提示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哎，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啊，这个我们北京不少的居民小区呢，都在流行的一种现场制售的散装饮用水的这情况。我们也会经常看到这样一幕，一台直饮水的水机前边，我们很多的住户是吧？在队伍当中啊，领着这个水桶，将这个水卡买水卡的机器呢插入到机器里后，水桶里边很快灌满了这个我们的自来水。 嗯， 哎，嗯，是这样。 哎，那这种散装的这个出售的饮用水，它的饮水机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和我们自己家里用的那种自来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啊，现场制售的这个饮用水的机器，总体来讲呢，应该是一种水质的净化器的一种。它和我们市政供应的自来水的最大区别呢，在于这个饮水机呢，它要经过活性炭过滤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过滤这样一些程序，因此呢，这个达到这个饮用自来水啊，可以达到直接饮用的这样一个标准。特别是经过反渗透膜过滤以后呢，水里边能够取出很多水里边的一些离子和一些可溶性的固体物，这样呢，我们感觉到这个通过售水机出来的这个饮用水啊，口感是非常比较好，同时呢，烧开水的时候碱也明显的减少，应该说这个呀、啊、是与我们自来水最大的一个区别。 哎，刚才说了区别哈，我也想问问您，这个居民小区的售水机它是属于哪种供水方式？另外我们政府部门呢如何对它进行一个监管？ 好的，是这样，居民小区这个安装的饮水机呢，应该属于限制现场，就是现场制售饮用水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我们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北京市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啊，这种现场制售的饮用水活动呢，应该是在我们卫生计生部门的卫生监督机构要给予卫生的管理。那么因此呢，咱们北京市卫计委啊，2009年也就制定了北京市现场制售饮用水机的卫生管理办法，来进行卫生监督部门啊，来对这类的制水售水行为进行卫生的规范和管理。 嗯， 是这样。 您刚才也说哈，其实现在咱们北京有不少小区都流行这种现场制售的散装饮用水大家有时候晚上遛弯能看到哈，有不少居民拎着水桶去那儿打水。但是我们如果留意观察一下哈，就像这种现场制售水机，它的卫生要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符合卫生要求呢？ 嗯，这里边呢，我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提示有这么几点提示吧。首先呢，我们消费者首先要看到这个饮用水机上边公示的饮用水设备啊，有没有这个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许可批件。应该说这个批件呢是卫生计生部门啊经过严格的审查以后，对这个饮用水机来颁布的饮用水卫生许可批件。应该说有这个卫生许可批件的，那应该是合法的产品了。那么第二呢，还是提醒我们消费者要看机器安装的环境，它的周边环境是否整洁，周边呢是否有垃圾啊等污染物啊污染源。